如与廉公同观十年，共学三十年，同受归戒，同参叩于宗门奇宿，同受灌顶于密宗大德，同于慧老法师座下得受印证，生平有朋，生于如佛两教者，首推廉公。 梅老居士同埋夏老亦都系老朋友，佢哋喺一齐做官有十年，喺一齐学佛有三十年，是三十年的老同参。夏老是他一生最敬重的一位老友。这里所提到的慧老法师，就是为他们两个印证的慧明老和尚。他有一本小册子《慧明老和尚开示录》，流通得很广。 至其力平万元，掩关十载，于静中要止，穷心极微，法前人未法之稳，艰苦卓绝，违法忘身，实有足令人惊叹敬佩者。其汇集此经之动机与苦心，并所具六点特点，所谓教眼圆明，深于文字，专攻九修，偏探原意，洞窥诸本，网罗各藏等，悉见前文所述，而其始终敬神，心精力果，以逸于成。 掩关即是闭关，夏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是闭关十年，这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不是很草率的成就。他汇集的时候认真负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初稿是闭关三年完成，以后不断地再修订。我们现在的汇集本是他的定本，初版是在民国二十五年流通的。慈州法师曾经在济南讲过一次，而且还有科判。慈老有两个学生在台湾，亦都好有名气的，一位是道元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另外一位呢就是参云老法师。慈老的科判我是今年才看到的，黄念祖老居士保存了一份，他这一份就送了给我。我在台湾印的无量寿经就将慈老的科判附印在后面，由慈老的科判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初版的面貌和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定本有不少的差别，是因为夏老之后增定了不少，而且再分章目，初版的时候没分。 故其于九万五千七十字之五种原译外， 五种原译本的字数他都算得很清楚，总共是九万五千七十个字，可见得夏老很细心。 原意未言，分文傲旨，无一语而不长参，无一字而不胡教，无史正当明确，作言有据，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日出本经之外，间劫沉悔使之爽朗，繁复勇慢归依简洁，凌乱比成整严，缺疏适令圆满，必其有美皆备，无帝不修。 这一段是梅老居士对于汇集本的评语，这个评语绝对是不过分，恰如其说，才知道这个汇集本汇集得很好，汇集得真正不容易，若果不是再来人绝对是做不到的，因为汇集比起译经难，甚至于比注经更加难。 偶益大师，我哋唔知道佢系咩人再来嘅。佢老人家作要解，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 即使古佛再来，为阿弥陀经作一个注解，亦不能超过其上。 我哋知道印光大师系大势至菩萨再来嘅，我哋猜想偶益大师唔系阿弥陀佛再来。至少亦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否则的话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俗得了咩？ 中国人有幸确实是多逢诸佛菩萨再来，应化在我们世间，为我们整理典籍，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这一生能得到这样的大恩大德，的确是粉身难报啊！ 往往因一字之求安，甲循累月而不缺，日日道于佛前，时时应诸蒙昧，此其敬神， 田宫状况，皆光熙与慧老法师所目睹者也。 这个是指取舍。五种圆译本里面，为了取哪一个字，十日、旅月都很难决定，所以他这个汇集本一直到完成用了十年的时间。这个汇集本的字数并不多，十年的时间才来完成，以他的学问修行的功夫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的确是不容易的事。这些都有证明的，是慧公梅老亲眼看到的。 故其精诚所感，吕言垂精，知好蟹造，孤不惧忍。 这几句说话非常的含蓄，他的感应实在是多，而且不可思议。那我们印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有一张夏老居士的照片。这张照片曾经多次地翻印，不太清楚，但是还可以看得见。他头顶上有一尊佛像，台底就是发光，原来的照片上是很明显的。 现代人求感应喜欢神通的太多了，所以黄老居士对于这些事情一字不提是很有道理。感应垂相绝对是有，不过不要去理会它，这些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得清净。经题上面讲清净平等觉，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些才是重要。 有罪文里面使我们看到老一代的含蓄，绝对不会以神通感应来夸耀，所以老居士的事迹一直到今时今日黄老居士都不肯公布，他只是私下地跟我们谈下， 还一再地嘱咐不要对外人讲。 老一代和这一代不一样，这一代没有谁应也都要讲下有，免得人家看不起，还要造谣生事，你说多不好了。过去的人有些这样的事就不肯讲，也都不愿意讲给你听。 是以及其告成也，文约而疑风，理显而持畅，醒谋爽口，易记而持，无艰辛畏难之虑，有殊胜而往之感，虽欲不畏之，善本不可得也。 这个是汇集成就，这个汇集本完成了。文是文字，文字简约，经文不长，而且文字并不深，几乎人人都能够看得懂，那真是太难了，真是真正不容易。疑风即是圆满的意思，你看起来并不是很深都能够看得懂，词句非常之通畅，读起来都很流畅。 这个的确是无量寿经最善之本。我在北京黄老居士告诉我，在这个时代同修贵精不贵多，所以他不主张热闹，主张清修，道场重实质不重形式。外表形式例如香火鼎盛，信徒好多，都不应该重视。那修行还一心不乱，还在正念相继，不重感应，不重神通，那才是真正的修行。黄老居士他虽然是密宗的上师，他告诉我，在大陆这四十年来十亿人学密宗成就的就只有六个人，太难了。所以凡是跟他学密宗的呢，他都要求必须要读三部经。 第一是无量寿经，第二是弥陀经要解，偶益大师的要解，第三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发愿求生净土。这三部经学密的人如果不认真去读诵修学，没有可能成就。 修净土宗的他就只教一部无量寿经，要熟读，要依教奉行。他告诉我，他有十几个学生，他们如果有病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呢，就不看医生的，也都不吃药的，全家念无量寿经 念观音菩萨圣号，一直到病好为止。啲学生都证实咗，确实系咁嘅。呢部经可以医病，我相信嘅。所以呢几年来，我时时都教人呢、这个法门系大家最希求嘅。咁求咩呢？第一不老，第二不病，第三不死。咁你要唔要呢？这个法门系不老不病不死，你如果肯相信呢，你亦都能够做得到。嗱，呢部经嘅功力实在系不可思议，能够相信我嘅说话，照我嘅说话去做，都有效果嘅，而且效果之快呢，实在系不可思议。3个月就见到效果啦，6个月呢，你就有坚定嘅信心，业障消除。 咩叫做业障呢？以前每日提唔起精神，头昏脑胀，做事糊里糊涂，3个月之后精神饱满，耳目聪明。以前一日12个小时都瞓唔够，而家瞓3-4个小时就够啦。呢啲系业障消除嘅现象，好多人得到呢个效果。真实功德经中讲嘅为以真实之理，系得到咗证明。 呢部经讲咩？简单啲讲咧，呢部经讲3个真实：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呢、这个就系禅宗里边讲嘅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住真实位， 你念呢部经，念阿弥陀佛，你嘅心住喺真实智慧里边，就系、是、波耶智慧里边。 为以真实之利， 呢部经是佛给我们最真实的利益，在一切经里面讲3种真实的好少，唯独本经具足。 每一持诵仿若置身于清净庄严之域，常扬于花池宝树之间，如根持光，如灵法语，众者忘倦，听者生恩，随分领解，各如其量，摄凡俗界疑之心，入圣众区会之境，意全真成妄之念，为背尘合各之行，果能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不但拔将来之苦果，实已获现前之福利。非真修正业者不觉奇妙，非曾涉教海者莫窥其心。 这个是老居士自己讲的感受。每一次用恭敬心，用清净心，用真诚心念本经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最难的关口呢，就喺400次到500次，能够通过之后，即使叫你唔好再念，你都做到嘅。嗱，而家台湾由北到南念呢部经嘅人有好多嘅，一日念5次嘅人非常之多，仲有一啲念10次、13次嘅，有啲人喺4年当中咧念满10000次嘅添，确实系消业障、开智慧。无论系修学边一个法门，佛法由边度入呢？由清净心入，心不清净不能入道。念经呢，就是将你的分别妄想业障排除，恢复到自性清净。我们所求的无量寿，我们所期望的庄严，就是美好圆满，生活上样样没什么欠缺，事事如意。那这些由哪里去求呢？清净心、平等心、觉心都在经题上，所以心不清净是怎得呢？那要如何才能够恢复清净心呢？读无量寿经啦。 专修正业的人，在台北、在美国、在南洋，我们的早晚课同一般道场不一样。我们早课念无量寿经第6章，就是阿弥陀佛48愿，念完之后念佛、回向、3皈依。晚课念无量寿经32章、33、34、35、36、37等6章， 念完之后亦是念佛回向三皈依，我们的早晚课是这样做法的。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专修专闻，这样才真正做到大势至菩萨讲的正念相继，不夹杂，不间断。 吾常为欲宏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欲宏净宗，必须先宏大经。 大经就是无量寿经，这部是净土中的大经。这四句真为巨眼知识， 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身心自洁，劫运自转，太平自治。 这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的，那如何能够达到呢？如何能够变成事实呢？受持无量寿经非常之重要，那我们心里面的愿望才能够达到的。各位同学，各位学佛的同学，每一个人都希望消业障，想要消业障就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业障。就好像我们捉一个贼，一定要知道这个贼是谁，这样才能够将它捉到的嘛。 业障就是妄想，就是贪、嗔、痴、慢，起心动念就是造业，业就障碍你的清净心，障碍你的平等心。如果能够将贪、嗔、痴、慢都断了，业障就没了。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又哪里会有业障呢？不过讲就很容易，做起上来真的很艰难的。那佛教我们这个办法很好的，由朝到晚念经，由朝到晚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讲的忆佛念佛，念呢就即是心念，口不念紧要，个心要念，心里面真的有。忆呢即是想，经只要念得好熟，时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想念阿弥陀佛自行化他无量的功德，时时想念就不会想念其他，时时念佛呢就不会念其他了。这样你的心只会清净，业障才会连根拔起的嘛。所以为什么要你多念？为什么要你熟念呢？你念熟了，起心动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才相应的。所谓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试问这经不熟啊，又怎可能相应呢？由朝到晚同人我是非贪嗔痴慢相应，这个是六道轮回的业因。不能够同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就要同六道轮回相应，再没有第三条路好行的了。这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就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求的是因果自明。刚才我向大家讲过，早上念第六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将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自己的本愿。我的心愿和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晚课念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就是明了因果。古德提倡的持戒念佛，这六章经文就是戒律了，里面讲因果报应，使到我们起心动念，处世待人接物，都要用经典作为一面镜，时时刻刻地检点自己的过失，改过自新。 佛门时常讲开悟，什么叫做开悟呢？日日都知道自己的毛病，这个人就开悟了。能够将自己的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心地清净平等，这个人就得到了。 身心清净又怎会有病？这病是由哪里来呢？病是由身不清净来的。那身又怎会不清净？心不清净，身就不清净，什么毛病都出来的啦。如果身心清净，没有理由有病的，没有理由会衰老的。所以现在退了休的人，他心里面没有想着佛，他日日地想着自己老，想着自己一年一年地老，他又怎会不老呢？ 当然老啦，又谂到老咗就应该有病噶，所以毛病都出晒嚟啦。老系自己谂翻嚟嘅，病亦都系自己谂翻嚟，死都系自己谂翻嚟嘅。呢啲就系打妄想。如果念头一转，转成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冇病，阿弥陀佛唔老，阿弥陀佛亦唔会死，咁就全部转过嚟啦。就睇你会唔会转，关键在此。 前清盛时，万善殿常课此经，故得宫廷整肃，政治清明。由彼是群之因果，故能上下相界，朝野相安。咸同以后，此经绝种，朝纲紊乱，国势徐衰。 清朝开国的皇帝，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人，真是很了不起的，在我们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是找不到的。我看过他们所批的奏折，即是公文，真正是爱国爱民，时时都是为老百姓福利着想，认真难得的。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是人民的父母，以父母之心爱护老百姓，好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读经就是他们发起的，宫廷里面读经，读无量寿经，大家没有还服的，不是读皇帝的诏书，亦都不是念他的语录，而是念无量寿经，上下都跟阿弥陀佛学。宫廷里面每一日课诵无量寿经，所以上下相安，因为大家知道因果，建立共识，社会就安定了。咸同义后，咸丰同治之后，慈禧太后专政，大概他是看到这部经里面所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毛病，他听了很不舒服，于是就停止不再念了。清朝国势就是这样衰落的，背弃了因果，胡作妄为。如果真正能够遵守祖宗家法，恐怕到今时今日仲是清朝，不会有民国的。所以清朝是怎样灭亡的呢？亡在慈禧太后的手上。这样讲是一啲都不为过，这么好的制度被废弃了。 今此本寄出，不但为正宗前途贺，且可为世运前途幸也。 在末法时期，唯一能够使到我们享受真正利益，连学佛的人都不例外，要求快，要求新，要求变，这三个要求都在这一部经之中，它确实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但是很可惜的，认识的人不多，所以凡是依照本经修学，尤其是得到真实利益的人，一定要将这个法门介绍给其他人。你自己没有学到，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你就不用说了。如果是得到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好处，一定要说给人听。我们希望大家都好嘛。 每益沈谷城居士有众生福薄，大经尘封，提倡无人，佛恩难报之语，接生慨愧。 这些呢，就是梅老居士当年看到前人所讲过的说话，自己非常之感慨惭愧。他为了报小小的佛恩，才至作了这个罪问。 今行因缘成熟，宝典放光，本经有云，直此经者皆可得道。 这一句经文是在第四十五章。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遇到本经，只要能够依照这一部经的经论方法去修行，没有说不得道的。 凭义临约，此实无量劫中稀有难逢之一日也。然则遇此经者，可不宝珠，有志之士幸勿忽珠，梅罪境。 彭义林就是彭济清居士，义林居士这句说话是对于无量寿经的赞叹。他作过那部无量寿经喜讯论，台湾有单行本流通。彭济清非常之了不起，他是世家子弟，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他是贵族出身，一生学佛， 佛法嘅造诣非常之深。花严经咁大部经典，佢归纳花严经修行嘅方法，写成一本《花严念佛三昧论》。佢著有《无量寿经》嘅节本，而且仲作咗注解，叫做《无量寿经喜信论》。佢能有幸遇到呢本经，好感叹咁话：此实无量劫中，稀有难逢之一日。我哋今日遇到啦，确实系咁。无量劫中稀有难逢，我哋今日遇到啦。所以遇到呢一部经，一定要知道珍惜，要熟读，要精解，要依教修行。真正有智慧嘅人，千祈唔能够疏忽，唔能够轻易放火。 全译读多来最先，五年读教译前缘，持尊加披成诗本，遍放神光照大千。 这个是赞叹本经，传是由印度传到中国，译是翻译。传入来的原本是多种不同的范本，翻译共有12次，所以说是读多来最先。即使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经本，我们能够宣扬，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解其意，亦都是诸佛如来神力加持。没有佛的神力加持，我们又讲不出来，各位亦都听不明白的。这个是有待于我们大家努力，将这部经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无论在国内，在海外，都是我们本分应当要做的。方法要善巧方便，特别是接引外国人，外国人能够接受呢，而且好欢喜咁接受。在美国，我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的道场开了一个宴会，将附近一条街上的外国人都请来，用素食点心招待他们，告诉他们听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些什么，让他们了解一下。他就问我学什么的，我就跟我翻译说不要讲净土宗，介绍我们是学阿弥陀佛的。他就问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我说阿弥陀佛是长寿的意思。他岌下头，他都喜欢长寿。阿弥陀佛呢是智慧的意思，智慧他当然要。阿弥陀佛是快乐的意思，那他更加要。那怎样才能够得到长寿、智慧、快乐呢？心要清净，身要清净，你岌下头，佢都要。我话都要就好办啦，净土宗喺美国弘扬咧，就唔会有障碍啦。所以喺外国讲经说法要求简单明了，我所讲嘅呢四句说话都系部经上有嘅。无量寿系长寿，无量光就系智慧，清净平等觉就系心清净，极乐世界就系快乐。都是经常有的，他都要，那就好办啦。 此是正宗第一经，长该圆顿阔三成，若非宿直福兼慧，虽欲暂闻亦不能。 前面跟各位介绍过，这部经不单止是正宗第一经，是释迦49年所讲的第一经，亦都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所讲的第一经。我过去学佛，对于佛法始终有一个怀疑，就是佛是不是真的万德万能。佛如果真是万德万能的，假设一个人做了好重五逆十恶的罪业，马上就要堕地狱了，佛能不能够帮助他立即成佛？如果佛有能力帮他立即成佛，那我就佩服了。佛确实是万德万能，佛如果没有办法，那佛的智慧德能都是有限的。不过我读了本经之后，才知道佛是真的万德万能。 阿鼻地狱众生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咁仲有唔系证明？问题就系你肯唔肯接受？唔怕你做再重嘅罪业，只怕你唔肯相信，只怕你唔肯接受，只怕你唔肯依教奉行啫。如果你肯咧，佛确实有能力帮助你立即成佛。你睇下有边一部经，边一个宗派法门有咁殊胜、咁快速咧？揾唔到噶。所以方便究竟第一圆满，佢确实系第一经啦。十方如来道众生成佛道嘅第一法门，第一法门你唔能够接受，冇办法啦，唯有讲第二法门、第三法门啦。 所以能够相信呢个法门，能够接受呢个法门，依照呢个法门修行，冇一尊佛唔护念你，冇一尊菩萨唔佩服你，点解呢？几多菩萨想求呢个法门求唔到，呢啲系经上所讲嘅，呢啲系真噶。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文殊普贤、观音、世智都会佩服你噶，因为文殊普贤修咗几多生、几多劫，先至遇到呢个法门，你一学佛咧就遇上啦。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平等，西方世界系平等世界，真实不可思议啊！所以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就同观音世智地位完全相同噶。所以呢个法门叫难信之法，薄地凡夫一身嘅罪业，点能够几日就同观世音一样呢？冇人相信噶，唔单止你唔相信啊，阿罗汉一般菩萨都唔相信啊。但你佛系咁讲噶，佛唔系讲假话噶，句句真实嘅。所以呢个法门系真正难信之法，括系包括，系将整个佛法都包括喺里边。呢个系一切佛法嘅精华，一切佛法嘅纲领。如果唔系过去生中修福修慧，冇好深刻嘅福慧根基咧，你想暂时听一次都冇咁嘅缘分啊！所以由此可知咧，今日各位同学，你哋过去生中福慧因缘成熟，呢一生成佛嘅机会到啦。而家就睇你哋愿唔愿意成佛咯。嗱，你能够把握住呢个机缘，呢一生必定成佛嘅。 此事本来也太奇，顿教一念越三奇。佛云难信胜难信，万亿人中一二支。 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呢一念，三支是三大雅僧之劫。依照其他法门嚟修学，由凡夫到成佛，要经历三个雅僧之劫。我哋而家嘅修学唔算，三个雅僧之劫由小成初果算起。初果是三不退中的位不退，由这一日开始算起。你如果未证得初果之前都不算，证得小成初果之后，三个雅僧之劫才能够修成佛。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不用，就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就超过三大雅僧之劫了。你说小成阿罗汉辟支佛是怎肯相信？当然不相信啦，这个确实太难了。各位如果能够相信，能够接受，你就是万亿人中之一二。所以诸佛欢喜，菩萨赞叹，希望各位同学呢都珍惜这一会。这一会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一生修学是关键的一会。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圆正不退成佛，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希望各位同学珍惜，希望在这一会里面能够建立坚定的信心，将正宗的法门搞清楚，认真努力地去依教修行。 印光大师开示。 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食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教他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修持，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惊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